说小李他上班的那家公司啊，最近刚刚搬了一家，搬到了一个新建的楼盘去了。这地方什么都好，交通便利，视野也非常棒，就是有一点不好，吃饭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旁边的这几家餐馆的饭菜质量很差。可是小李他们这公司附近啊，又没别的饭馆了，所以公司的人都只能瞎凑合。有这么一天啊，又到了中午饭点了，这小李啊就来到了附近的一家饭馆，皱着眉头就进去了。一进去啊，他就非常诧异的看见他们的同事小郭正坐在窗户边上一张桌子上，大口大口的狼吞虎咽，吃得倍儿香。他一看这阵势，就觉得有点奇怪了，赶紧上去问小郭去。 吃得还行啊，挺痛快、啊、哥们儿，是不是今儿饭菜质量上去了，挺好吃是吧？ 听了这话，小郭仰天长叹了一声，说道：“去一边去啊，别做梦了，这叫什么呀？这叫长痛不如短痛，你怎么吃不都得把它吃了吗？”话说这天下午在菜市场啊，有一女的正准备买一些烤肉回家，她旁边突然凑过来一陌生男子，只听这位女士惊声尖叫了一下，这陌生男子听到这一声喊之后，马上抹头就跑，当场就叫菜市场几个保安给摁那儿了。后来仔细问，知道这家伙原来是一有前科的惯犯，专门抢劫。消息传开了之后啊，那家卖烤肉的店主啊非常感激这位女士，再去买肉的时候，这店主就非常高兴地问这女士：“ 哎，大姐，又是你啊，你那天太深了，哎，你咋就知道那家伙是强奸犯呢？” 听说这话，那女的回答道：“没看出来，自始至终我也不知道他是抢劫犯，那天是因为他过来的时候正好你说了一句，你告诉我烤肉15块钱一份，我嫌贵，我就随便喊了一声。”话说这天夜里啊，有俩已婚男人非常郁闷的在酒吧里聊开了。 看子，听说昨天晚上你跟你老婆打架了，为什么呀？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不过是昨天说他穿的长筒袜子上有了点褶子。 什么？长筒袜子上有点褶子？这又不会冒犯他，那为什么你们会打那么厉害呢？ 因为当时他根本没穿什么长筒袜。 有一天凌晨2点左右，四个喝醉了的男人在大街上踉踉跄跄的走，他们笑着唱着就来到了一座房子门口。其中一个人很吃力的到门口连续的摁响了门铃，楼上窗户里的灯终于亮了。摁门铃的这家伙就冲着楼上大声喊了一句：“ 这是约翰的家吗？” 楼上窗户里传出一位女士的声音：“ 是的，是约翰家，我是约翰太太，你们想要干什么？”“ 我们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让您下来一趟，在我们四个人里把您丈夫约翰挑出来，这样我们剩下的人才好各自回家睡觉。” 玩这天在大学的就业指导处啊，一老师正在问一学生：“ 哎，这位同学，我问问你啊，就你个人来讲啊，你怎么看待专业不对口这个问题？你直说，不用担心啊，我这个人是有话直说，你也应该有话直说啊。” 听老师这么说啊，这学生真有话直说。专业对口，我觉得完全是一无所谓的事儿。您想想，当初朱元璋一开始是一和尚吧，后来人就变皇上了，人家就没提专业对口这事儿，不是干的也挺好的吗？话说小李啊，这天小心翼翼的向他非常抠门的太太说道：“ 媳妇儿，你给我点钱行吗？我这需要买把新梳子，我这旧梳子掉了个齿儿。 听了这话，太太马上勃然大怒。你有钱没地花了是不是？梳子掉个齿儿，你要换新的，日子还过不过了？听了这话，小李耐心地解释道：“ 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这梳子上就剩这一个齿儿了。” 话说这天，非常瘦弱的丈夫拆开了妻子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拆开礼物之后，发现这礼物原来是一件比自己大了两号的衬衣。这瘦弱的丈夫很生气：“ 我说，亲爱的，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难道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衬衣吗？” 听到丈夫的抱怨，妻子满脸通红：“我当然知道了，亲爱的，可是我就是不想让卖衣服的小姐知道我到底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人啊。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